到章鱼，你能想到什么？电影里的大海怪，能够预测足球的保罗先生，以及很多人喜欢吃的章鱼小丸子。最近科学家们发现，章鱼拥有的基因数量竟然超过了人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们拥有动物界最高的智商。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动物世界里那些高智商的朋友们。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的一周又到来了，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间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8月17号，一开始啊和大家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出生了，而且呢他的故事啊听来非常有意思，应该算是一位专业的法国公务员的业余数学成才之路。这位数学家，或者说呢在整个的数学发展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费马，出生在很多很多年前8月17号。今天呢是法国数学家费马的生日。其实呢费马呀，纵观他的一生，他对于整个的数学的这个贡献啊，我们现在呢其实讲来会觉得哎呦，让大家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比如说呢费马呀，他呢最初是学习法律的，后来呢在他整个的从业生涯当中呢，他是法国图卢兹议会的一位议员，而且呢费马在平常自己的就是工作之余的时间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呢平常啊下了班以后就喜欢去钻研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什么学科啊理论啊，而且呢费马他有自己就是独特的一些学习方法，他呢可以了解到就是很多在平常专业数学学习领域呢我们所不能看到的一些常识。而且费马的语言能力还特别好，他通过自己的一些阅读啊是能够学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语言，而且掌握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文字。年龄呢到了接近30岁的时候啊，才觉得数学这门课特别有意思，于是就开始钻研数学。在钻研的过程中其实成果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费马呢生性很淡薄，为人呢也很谦逊，搞出来很多数学研究之后呢也不去发表，也无意发表，他是在去世之后啊他的孩子来帮他整理遗物之后才发表的。现在呢费马对于整个数学界的贡献呢包括有名的费马大定理啊，也就是费马猜想啊，而且呢在数学理论方面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也是无人可比的。比如说呢他独立于笛卡尔之外发现了解析几何的基本原理，被认为是微分学的先驱。除此之外呢他还是积分学以及呢概率论和变分法的创始人之一。在光学上费马还提出了著名的费马原理啊，这和费马大定理是两码事儿。这个光学当中的费马原理呢指的是在两点之间光线所取的路径所需时间短，要么是极短要么是极长，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在现实世界中理解的事儿。但是呢这个原理啊对于人们研究光学呀、以及呢在物理学上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根据费马原理还提出了无论说是物质运动还是说生物的运动所花的时间呢最少，而且呢需要耗费的能量最少，这是整个世界运行的原理。其实呢费马的故事啊告诉现代人，无论说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无论你过去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支持你成功的一定是你内心对于某些事物不变的热情与渴望。1601年著名的数学家费马出生了，他一辈子都在当公务员，但是他对于世界的贡献，尤其是当今数学界的贡献可是非常的巨大。我们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著名数学家费马出生。 习惯伤痛能不能 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 FM 幺零零点六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呢，最近这两天在我们的身边，全球科技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动态。先问大家一件事儿啊，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人在睡觉的时候眼睛会动？我其实呢曾经看到自己身边人啊，比如说家里人在睡觉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个进入熟睡的状态他的眼睛会动呢？这到底他的眼睛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最近呢英国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呢，人的眼睛啊在睡觉的时候会动，那是因为他在做梦，而且呢他的眼睛动是因为他在看着梦中场景的变换，这个和你清醒的时候眼睛看到不同的场景，尤其呢让你是惊讶的那些场景眼睛会发生变化的原理是一样的。研究人员呢是通过啊在耐药性癫痫患者的大脑当中植入电极来观测到人的大脑当中的颞叶神经元的电活动啊，当这个电活动出现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每次呢我们在现实当中在你醒着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周围场景的变化，你的眼睛会突然睁大，或者说你的眼睛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当中的颞叶神经元会有变化。其实在监测的人在睡觉的时候发现呢他的眼睛在动的时候颞叶神经元同样也是在变化，这其实就解释了一件事情，我们虽然眼睛闭上了，但是呢我们的大脑还依然制造出来了很多的景象，我们的眼睛误以为这些景象真的是看到的，所以呢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近视的人的身上，比如说像我戴眼镜，其实度数也不算很高，但是呢近视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我们戴着眼镜啊看世界的时候是清楚的，但是当我们把眼镜摘掉晚上做梦的时候看这个世界也是清楚的，那是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你的大脑给你编造出来的一个世界。以下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一点乌龙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是一个根子上的标准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提到的是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在1884年呢，这个天文台获得了认可，它也成为了地球上的唯一的本初子午线的一个刻度点。什么叫本初子午线？也就是经度为零度的这条线。格林威治公园呢已经成为了非常有名的世界性的地标，很多人呢去了英国之后都要到这里来看一下，而且呢每天晚上格林威治天文台呢会射出一道激光啊打到天空当中去，来标志着本初子午线的位置。但是呢随着 GPS 系统的日渐普及，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呢站到子午线上呢拿着自己的手机呢对应一下 GPS， 发现这不对呀，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零度啊，就赶紧向天文台的职员去查询。天文台呢其实也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来呢是在1851年的时候啊，科学家们呢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体运行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经度还不够，所以呢看出来的距离和真正的本初子午线的距离是偏差了有101米。所以现在呢格林威治天文台所射出的这道镭射光的位置和真正的本初子午线的位置是相差了101米。有相关的好事者呢就来研究，那么真正的这个子午线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在格林威治公园旁边有一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的位置正巧就是本初子午线的位置所在，所以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再去英国去看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时候呢，发现真正的这个本初子午线是在一条是在一个垃圾桶上所延伸出来的一条线。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自己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玉龙给您唠了一下嗑，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到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和大家聊的是和动物有关系的几件事儿，有意思了，欢迎您接着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说到章鱼，你能想到什么？电影里的大海怪， 能够预测足球的保罗先生，以及很多人喜欢吃的章鱼小丸子。最近科学家们发现，章鱼拥有的基因数量竟然超过了人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们拥有动物界最高的智商。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动物世界里那些高智商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动物的事情。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博物馆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静硕博士。静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先来说一件有关章鱼的事情啊。最近呢，有美国的科学家呢，他们通过在 DNA 的层面上来发现，章鱼呢拥有33000组的基因，比人类还要多出来10000组。我们总认为说人类是这个地球上呢啊，在各方面啊，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神经的这个层面、细胞的这个层面，可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一种动物。但没想到章鱼竟然更厉害，而且竟然发现了有3500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基因。有人说呢，章鱼它的颜色会变，它的皮肤上的纹理会变，包括呢，它可以同时来操作8条手臂的运动，这是因为它的基因独一无二，导致它的大脑独一无二，导致它特别聪明。啊，金硕你怎么看这个事儿？章鱼真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吗？ 这个以前反正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提，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认为章鱼是无脊椎动物当中是最聪明的。 嗯， 当然不一定是整个动物界啊，但如果说整个动物界来讲，那我认为还应该是人类嘛。 啊，那当然了， 到今天章鱼即使有35000个基因，比人类多出10000个的话， 嗯， 那么它也没有演化成人类这个地步，对吧？ 嗯嗯， 那么人肯定还要比它聪明。 但是 基本上我们 章鱼有8条腿啊，我们4条啊，4条操作起来有的时候都同手同脚的。 那你要那么说，那还有好多那千足虫，那个足更多 呢。哦，这倒是， 还跟那个足多少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嗯，当然呢，这个章鱼以前说它聪明呢，最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神经系统发达。 嗯， 因为它的大脑比较发达，是整个在无脊椎动物当中啊是最发达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这项研究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研究，就揭示了一个新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么作为无脊椎动物当中，也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章鱼，可能一说到章鱼，一说到乌贼啊、八爪鱼这些东西啊，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属于进化上一个什么位置。 嗯， 实际上它们属于无脊椎动物的软体动物门。 嗯 啊，软体动物门实际上是仅次于节肢动物的，也就是仅次于那些昆虫啊、蜘蛛啊、蝎的那些那大类。 嗯， 那么它们呢，这个软体动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群叫头足纲。 嗯， 但头足纲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现生的，它不是一个很大的类群。 头足纲就是头和足在一块儿是吗？ 哎，对，头和足在一圈，所以你们看它的那个头啊，也是它的脚， 嗯， 对吧？它的那个所谓八个爪，一般我们其实叫八腕， 嗯 啊，也就是它的8个腕部，或者叫8个手， 嗯， 也就是说8爪， 嗯 啊，所以它跟头啊和它的那个足是在。既看上去是在一起的， 嗯，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类群，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菊石，听说过剑石这样的一些化石，嗯，这些化石都是属于这一大类的，但他们基本都已经灭绝了。 嗯， 而真正能够残存下来的，大概也就是这700-800种的章鱼啊、乌贼。 哦， 哎，所以是，当然还有很有名的最原始的鹦鹉螺。 嗯， 那5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所以呢，这个章鱼这一类动物本身，它在进化上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出现的很早。 嗯， 啊，应该说不是说特别发达的一类动物，但是呢，恰恰是很特殊的这个头足纲， 嗯， 是有别于软体动物门的其他的那些类群， 嗯， 就变得特别的特殊。 嗯， 这个原因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科学解释。当然今天我们看到 Nature 上面这篇文章说章鱼被发现有3.5万个这种基因， 嗯， 这个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对，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解释，就是解释说章鱼为什么它的神经系统这么发达，或者说可以给它冠以说在这个软体动物当中非常聪明的一个原因。 嗯，整个无脊椎动物 实际上呢，章鱼我觉得咱们对于它的认识好像也挺聪明的。比如说有一年的世界杯， 嗯， 有一只章鱼叫保罗， 对， 他来去预测足球比赛，预测一个准一个，预测一个准一个。后来呢，因为章鱼它的寿命比较这个短嘛，它这个第二次世界杯就没扛到，它又有了一个孩子叫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好像预测的比他爹稍微差一点，但是也挺准的。 嗯 啊，当时大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这章鱼很厉害？啊，但是这个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巧合， 对， 或者说 这个从根本上来讲，它肯定就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嘛。 嗯， 啊，很多情况都让它赶上了，或者说都蒙到了。 但是你看，章鱼当时啊，在它那个水箱里面，它就很聪明，它那个盒子里面有东西，它就知道怎么去把那个盒子去打开，就如何运用它的这八只脚。就它的很多这个行为，你就看起来好像不像是其他这个傻白甜的这种软体动物的做法。 对，那当然了，这个章鱼保罗他聪明是肯定的， 嗯 啊，他预测成功，这是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数学上的概率有关系， 嗯， 那么他这么小概率的事情，他几乎每件他都预测到了，啊，这很巧合。但是呢，就章鱼本身来讲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他通过这个行为呢，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啊， 嗯， 首先那个章鱼的话，他吃什么呢？他吃一些海螺里的那些螃蟹和虾，大家知道那个螃蟹和虾那个外壳是很坚硬的， 嗯， 但是呢，螃蟹和虾这类甲壳类动物啊，它们要生长的时候一定要蜕皮， 嗯， 蜕一次皮，它再长大一次， 嗯， 所以它在蜕皮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要藏了一些海螺、一些椰子这些坚硬的外壳， 哦， 所以呢，这个但是章鱼要吃它，所以章鱼很聪明到什么程度呢？它会模仿或者是它装成一个椰子或者装成一个海螺的样子，它八条腿的话它可以用六条腿缠在它头上，缠在它的身体上，然后呢它的颜色也会变化，因为我们知道章鱼这一类动物它的那个体外套膜就是它身体外部的这个色素细胞很发达，它可以根据那个场景啊，根据周围的动物啊，可以根据各种情况来模拟周围的环境，对，它变得很复杂，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首先可以变一个椰子的颜色，或者变成一个海螺的颜色， 嗯， 然后它那个八条腿的话，它一定会收回来， 嗯， 然后把它缠在身上，甚至呢做出一些凹凸不平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呢来接近这个螃蟹， 就它能判断出是哪个要蜕皮了吗？ 他在旁边等啊， 哦， 那个螃蟹他藏在里面，但是他螃蟹退的时候，那个原来那壳可能就小了， 嗯， 他就要换一个大的， 对， 这种情况下呢，他反正螃蟹虾他总得出来， 对， 不可能老在里边藏着， 嗯， 所以他会慢慢接近，而且他很诡异的去接近， 嗯， 他那六条腿缠在头上，那两条呢就在地，就是那个海底啊， 看不见的地 方， 他 就走，慢慢走，他不是游过去 啊， 他不是不表现出一个章鱼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状态，它就是装成一个很诡异的噔噔噔噔噔，慢慢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演示啊，要接近敌人的时候，大家肯定要蹑手蹑脚的偷偷的过去，它也是这样偷偷的然后这么过去，过去了以后等那个螃蟹或大龙虾出来以后， 嗯， 咵哧一下它就给抓住，所以这个动物它确实从行为上就很聪明， 嗯， 另外它那个腕呀本身就是很发达的肌肉， 嗯， 就它的一个腕上面的肌肉的数量，原来曾经有研究说大概有将近30000块的各种各样的肌肉， 难怪烤鱿鱼须那么好吃呢， 极其灵活。极其灵活，所以呢它可以很轻易的什么打开个瓶盖啊，打开个箱子呀，拧这个水龙头啊，它这些东西它都能操作， 嗯， 你想想这些东西的话换一般的动物，你换个 换个牛羊那些有蹄类是肯定打不到的， 对， 非得要是什么呢，灵长类动物很聪明的这种高智商能够手很发达的才能够干这些事情。 嗯， 但是章鱼恰恰是因为它的那个腕，它的那个八爪、啊、就演化出了近似灵长类动物的功能。 嗯， 因此它的在水下的那个灵活性就非常非常的强。 嗯， 所以也表现出了很多的这种，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保罗或者是一世二世啊、 嗯、 他们去开箱子呀，去拿东西，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嗯 啊，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可能性呢，就是说本身这个章鱼啊，它也是受外界环境的一些干扰，你比如说有可能有些人为的可能这种影响啊，比如说大家可能对某个箱子特别的关注，或者是对于它来讲，因为它不光大脑发达，它的视觉也很发达，他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假如他所看到的一些人对某些东西，比如说他下的赌注比较多， 嗯， 然后大家对这个箱子呀、啊、非常非常的关注，投以目光也比较多啊、或者是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干扰或什么情况，这都有可能对他的判断就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就大家看到他可能比较热衷去拿比如荷兰的国旗啊，或者是哪个德国的，或者哪个是谁的，哎，他就来去做了一些判断。所以呢，他的就是说，从整个的生存在自然界当中的状态来讲，肯定章鱼非常的聪明。 嗯， 当然呢，这个他预测这个事情，确实是也是既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也会给人感觉一个很神奇、很令人不可思议的， 嗯， 这样的一个感觉。 今儿呢，跟张金说来。讲章鱼，其实我们在我印象当中一年之前我们也讲过一次有关鱿鱼的一个话题。 嗯嗯嗯， 那个时候呢是说有人在海岸边发现了那种身上就是整个的身长非常长的这种巨型的鱿鱼、 嗯、 或者巨型的章鱼， 霸王鱿鱼什么 啊，而且还说在一些西方的传说当中，在大航海时代还曾经发现过这种特别大的这种章鱼啊，说这种东西是海怪很厉害、 嗯、 到底章鱼有没有可能长成那么大。 章鱼，我原来在那个大英博物馆，就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嗯， 做那个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专门去他们的里边那个库房见过一个非常长的， 嗯、 大概有五米多长的那个章鱼， 算它的须是五米、 对，就是它的那个腕呀、 哦， 就是它的那个那腿儿， 嗯， 八条腿儿那腿儿，加上那个长，大概是有五米多。实际上，但是在以前的。早年的那些探险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描绘的什么章鱼吃抹香鲸， 嗯 啊，那个巨大的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这样的巨型章鱼，事实上在科学记录上是没有的， 嗯， 就科学记录上没有任何标本或者没有任何科学的文献去记载说发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能有十几米长，但是科学记录上最大的那个章鱼达到五六米， 嗯， 这样的记录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一般来讲现在就认为最大的章鱼就是说有记录的大概可能也就算上那个腕也就五六米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嗯 啊，叫巨型章鱼。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早年的这个故事，一方面它比较夸张去描述，描写的很恐怖，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章鱼存在，因为海洋毕竟是它所提供动物发展的空间特别的大，包括很多的物种的话实际上也有可能是人类早年可能并没有发现它也有可能会灭绝，或者因为这种这类动物呢它实际上因为和其他的它的同类不太一样，它的那些同类就是你们看到的菊石啊、剑石啊，包括像鹦鹉螺，它的外面都有坚硬的外壳，所以它可以保存很多的标本，就保存很多的化石标本。所以呢，有大量的化石，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同族。 嗯。 但是呢，章鱼它身上外边实际上是软的，尽管它有外套膜，也摸起来，大家如果吃章鱼，你会发现它实际上也比较硬。 嗯。 但是呢，它毕竟没有是那种。钙化的啊，坚硬的外壳，所以它就没法形成化石，所以你很难看到这大型的那种化石章鱼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大型的章鱼存在，这现在其实基本没法考证。 嗯， 但是呢，这个现存的这种大型的章鱼。 本身也是不太容易见到了，因为也是由于这种海洋的污染啊，环境的破坏，人们大量的捕捉， 对， 所以就导致实际上你们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即使像巨型章鱼这样的现存的物种，你能够看到那种大体型的也特别的罕见了已经。 嗯，哎呀，这个是跟人类开发海洋有关系，而且其实呢，也许就是我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和了解，就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水域都曾经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有一些你往南边走，很多地方人都还没去过，要不然怎么那个MH370那个飞机掉到那片海域，大家说现在人类科技那么发达，那么连个飞机都找不着，其实很多海域的地方你也还是陌生的。我们再回头来说章鱼这个事情啊，刚才提到章鱼的智商看来的确是挺聪明的，都会伪装成一个会走路的椰子壳，在这个海底去等待一顿这个丰盛的晚餐。那再来说一说在这个动物界当中，你刚才还提到了，就是人肯定是最聪明嘛，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也会在我们的意想之外很聪明？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有科学家评出了说世界上最聪明的几种动物，这有一些我看起来就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就这些动物经常见，他们怎么还是很聪明的动物？比如说乌鸦，说乌鸦是很聪明的动物，老鼠，以及呢松鼠，还有牛，还有包括猪啊，说这些动物都是非常的聪明。关于乌鸦是不是很聪明，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后来被科学留言给破解了，叫乌鸦喝水，就找一个杯子，然后往里不断的填水填水填水，说这样的话不见得说乌鸦能喝到水。还有当时有一个科学解释，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动物，包括说你平常研究的范围当中有没有说动物的这个智商它会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 实际上也没有专门人去做这样的排名，因为有时候你很难去量化，很难去你说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定聪明。其实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啊，所有的动物演化到今天，实际上它能够存在生存下来的，它有自己的生存策略，有自己的一些本领的，实际上它都有自己的一些智慧 啊。 当然这个智慧的话呢，是说不同层次上的，你比如说我们说蜜蜂、蚂蚁，那些社会性的昆虫，它们聪不聪明，它们也很聪明，它们是一种超个体，很多很多个体组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集体，这集体力量很了不得， 它们早就进入大数据时代， 是，所以它这种聪明的话是你没法用光是大脑来去衡量的，对吧？它也是一种聪明，但是它是一种进化的结果。它大脑的也是一个进化的结果。但是一般我们说聪明的话，还是有一定生理的基础的。就是大家得首先得证明，首先它那个大脑确实是比较发达，或者神经系统比较发达，对吧？您那个脑大，但是头大无脑的话，那这个你怎么能叫聪明呢？你比如很多动物，它确实头大，但它无脑。你比如那个这个远古时候的那些恐龙，那体型也非常大，但它脑子并不很大。 说那个霸王龙的那个脑子就特别小， 它的那个脑容量很小，是因为跟它的那个身体的比例有关系。我们说这聪不聪明，关键是看它的一个脑容的比例，就是大脑的重量除以它体重，得到一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高就越聪明。所以乌鸦本身它实际上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理基础。因为我们人类啊，我们人一般来讲，我们大脑的这种脑容的比啊，脑容量大概是百分之多少呢？13%-14%。就是说你的大脑除以你的体重，基本是占到10%+。乌鸦恰恰是可以接近甚至达到13%。所以它的那个脑容量是非常高的，它脑容比非常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本身就已经从生理上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它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具有很聪明的一个程度。另外它那个大脑当中的那些褶皱啊，就是那个沟回啊，这些也很丰富啊。另外呢，这个我们从行为上观察，确实乌鸦有很多很多行为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那个这其实这要想举例子可以说很多很多。 哎，真有乌鸦喝水拿着石子去填的吗？ 这个虽然没有看到一个，就是具体我没有看到说有一个科学研究说给它石子来去，但是呢有大量的行为实验，乌鸦填石子实际上对于乌鸦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复杂的一些事情的话，你给乌鸦一些简单的工具，它可以制造这个工具。你比如说它在购食物的，这个我是看到过科学论文的，就是它在 够取食物的时候就给它铁丝，它自己可以窝成钩，或者给它一些简单的水桶啊水碗啊，它能窝成钩以后，然后吊着这个水桶去够取那个食物。 天哪， 所以呢 成精了。 对，所以它的这个行为很复杂，就这方面是有。实际上乌鸦说扔石子喝水，对于它来讲说不定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能要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实验，乌鸦就不用扔石子了，这方法太 low 了，我聪明多了，我能有更好的办法。 而且很多年以前，日本科学家原来就报道那个乌鸦看红绿灯，他怎么看呢？他就为了吃那个坚果核桃，他为了让那个核桃给压碎，他等着那个绿灯的时候呢，等着红灯的时候，他跳到车下面，然后把那个核桃放在那车轱辘前边，然后等到绿灯的时候，车啪一压，然后呢他在红的时候再下来再捡。所以他已经就智商已经很高了。如果我们大家这个城市里的朋友，如果这个在这北京待时间长了，你们注意那留心那乌鸦，乌鸦在城市里这种生活，它本身很多行为都表现非常聪明。他该知道去在那儿捡垃圾，怎么识别不同的人，这个人会不会对他有危害，然后那个还是怎么样，这个很容易发现这乌鸦真的很聪明。 北京倒是有不少的乌鸦，有的时候我开车这个走长安街的时候就能看到。哎，你说到这事儿，我问你一个我今天刚看的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说是在海南琼海市东风路闹市中心的几棵树上呢，出现了大量在那儿栖息的小鸟。现在在网上已经有照片了，今天这个照片已经上了很多的网页的头条。你密密麻麻看到天上全都是鸟，就像是那个蝗虫来了一样那么多。市民呢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抱住啊竹竿啊来去驱赶这些鸟，都赶走啊，甚至呢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因为一出门的话，你知道这个鸟上厕所这事儿是飞着也能上，就一出门噼里啪啦的那些鸟粪全部都打在头上了，出门都得恨不得打把伞。就大家就搞不清楚，说这种叫做丝光穷鸟吧，应该是 凉鸟啊，丝光凉鸟 啊， 对， 不好意思，偏旁看错了， 木字旁一个北京的京， 丝光凉鸟啊。然后这个鸟呢，这个在这儿其实已经是不算是少了，但是过去没有想到说就没有看到说一下出来这么多的这个鸟类， 这个其实也不新鲜，因为丝光凉鸟啊，它。正常的情况下它并不那个集群，实际上它集群一般就是说在它迁徙的时候它会集大群，另外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群体。这个丝光凉鸟就是一类叫凉鸟的那个鸟，咱北京也有，北京的那个最常见的叫灰凉鸟，灰色的灰凉鸟，有时候那个北京现在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看的，以前是夏候鸟，夏天才有，现在有时候冬天也有，其实他们都是近亲。然后呢大家最熟悉的两鸟是什么呢？就是八哥和鹩哥。可能大家都养过八哥鹩哥，就是有些这个喜欢笼养鸟的啊，那个八哥鹩哥会说话的，他们都是一大类。实际上两鸟科鸟也是非常聪明的，它这个集大群的现象最主要的可能是跟它来这海南来迁徙是有关系的。当然呢八月今天是多少号，八月十七号反正有点早。 对啊， 就应该正常迁徙的话可能得到秋天了，特别是秋末了它才会迁。但是这丝光凉鸟呢，它是基本上就是最北边可以到像河北啊河南啊这些地方，然后它最南可以迁到海南甚至东南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到了秋季的时候它会集大群往南迁。所以这么突然出现这些那个凉鸟啊，就当地又以前又没有，其实海南是有丝光凉鸟的分布，但是呢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多，可能跟某个地方的环境啊，或者跟有一些什么周围的这个，肯定是跟有些环境是有关的，使它改变了一些行为。比如说以前它不走那条迁徙路线，它不去那个琼海市吧，还是哪个市 啊？对，琼海市 对吧？那它以前可能不走那条线，但可能由于其他线路干扰它了，或有什么其他情况，它改到这条线了，进入到误进入到人类城市。但是话要说回来呢，这个丝光凉鸟啊，凉鸟本来它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有人待的地方。而且呢他甚至喜欢一些人的墙壁啊犄角旮旯，他去里边筑巢。他原来是比较生活在这种峭壁啊洞壁上面的， 它是这么一类鸟，而且它喜欢一些就是有人工环境的，比如像农田，低地的丘陵，甚至海岸边，这些有时候都能看到椋鸟。而且椋鸟这一大类非常有意思，你如果去世界各地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到欧洲有那个紫翅椋鸟，很多城市多的就跟咱们那喜鹊似的，然后你要去非洲，你像肯尼亚，我第一次去肯尼亚看到那个利头利椋鸟，非常漂亮，我就觉得啊，这么稀罕的一种鸟，但后来待时间长了，发现那就跟我们喜鹊似的，到处都是。它就是椋鸟，就是一类，也很聪明，适应性很强，这么一类鸟。所以呢，到了琼海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们本身又在迁徙的时候集大群，所以就误入到人的这种的环境里。然后当然鸟多了，它肯定粪便就多，然后呢下一些鸟粪雨，这也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可能过了这几天，他们肯定就要飞走了啊，这个可能只是迁徙路过，或者说是到这海南附近来越冬，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早，可能会还要往南飞。 对，有可能是不是因为觉得海南，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海也美，山也美，吃的也多，在这儿住下来了。 对。 其实我们跟静硕聊了聊有关动物的话题，我发现每次静硕一来啊，一说这个动物就根本说不完。我们其实原本今儿还要想跟大家把这些高智商的动物一个一个都说一说，但是抬头一看，时间又差不多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来多聊一聊，动物的世界真是越聊越大，越聊越开心，越聊越长知识。谢谢静硕做客这一期 的 节目。 谢谢大家。 最后呢，以一首《天鹅之旅》结束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微信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玉龙的号码是第18号，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以下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一生都不会停歇，永远想着那春天，迎着天边的夕阳，让我们一起在风中行，穿过这午夜星辰，让我们旅行的梦更精彩。一生都不会停歇，永远像个那春天，到这最后一刻，融进这温暖阳光里，融进这温暖阳光里，让我们飞越这世界。天边的夕阳，穿过